在海底捞，从等位到小吃、茶水、美甲、象棋，再到落座之后的眼镜布，还有扎头绳，不仅啊，让人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顾客就是上帝，急顾客之所急，想顾客之所想。同时呢，各种的正宗美味锅底涮菜也都是可供选择的。如果生日宴会去，还会有小惊喜，真的是太贴心了。味道上乘，又有着这么暖心的服务，难怪海底捞火锅随时排队。好的，那它的人均消费呢，在100元左右，也是24小时营业的。主打菜品推荐的是滑牛肉、虾滑、四宫格锅底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夜宵餐厅仍然是一家火锅店，叫做大德涮肉餐厅。我们去往它的三元桥店。大德涮肉应该说是很多明星都喜欢光顾的一个老北京的涮肉店，经营一直到凌晨4点。老式的火锅，清汤锅底，涮点羊羔肉、百叶、腰花、羊宝、黄喉，再蘸上麻酱小料，一边吃着一边和亲朋好友聊聊近况，绝对是你聚餐的好选择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10元左右，推荐的菜品有大德羔羊肉、手切鲜羊肉，还有羊脆骨，以及他们家特制的秘制麻酱。 放逐在一片海洋，却没有浪，就好像引擎故障瘫痪了梦想，而海水呀把掉了 好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。接下来小童继续带领大家去找寻北京最美味的夜宵。那下一站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热辣一号三里屯店。热辣一号是由黄晓明、李冰冰、任泉、黄渤、何炅、井柏然六人合伙投资的一个火锅连锁店。虽然是明星开的店，但品质可一点都不差，味道呢也绝对正宗，肉和菜品也非常的新鲜，每天都是经营到凌晨的，很适合晚上小聚。这里的经营时间是从每天上午的9:30到凌晨的2:00，人均消费110元左右，价格也还算合理。主推菜品是麻辣牛肉、红糖糍粑、空运鲜毛肚以及芝麻烧饼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簋街，到很久以前只是家串店。这个店面的装修风格是很独特的，它所有的店面都是那种概念的远古化、化石的，还有蓝调为基础的。作为一家烧烤店，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里的串需要自己动手烤，把串放在炉子上，打开烤炉上的旋转钮，串就会自己转起来。Just don't believe in all this purposely for the world's perception of me. 这样烤出来的肉串既可以保证了受热的均匀，更重要的是无烟，一边吃一边继续烤，过程其实才是最好玩的。推荐的菜品呢是羊肉串，还有烤金针菇、五花肉以及疙瘩汤。很久以前的人均消费呢差不多是100元左右，那经营时间是从每天晚上的5点钟到凌晨4点。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986，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，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。这里是 FM 986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去往湖大饭馆。湖大可以说是京城最有名的小龙虾餐馆之一，饭店排队时的场面那也是非常火爆的。新鲜的小龙虾剥出来个头不小，味道鲜美，麻辣可口，吃起来也是相当过瘾的。如果再是能配上点儿大拌菜呀、酸梅汤之类的，那你的夜宵一定是爽翻了。湖大呢也是在簋街上的，它的经营时间是每天的10点到凌晨的4点，人均消费120元左右。 这里除了主打的麻辣小龙虾之外，还有烤扇贝、馋嘴蛙以及自制酸梅汤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蜀正源火锅。这家火锅店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一个火锅店，他家的菜品呢主打的是滋补绿色养生系列。服务员会在红汤锅底翻滚出的时候呢，盛出一碗，加入特制的药膳包，再打个鸡蛋进去作为药引。这样的一个养生滋补锅底是不是很诱人呢？他们家最具特色的菜品呢，当属是特色锅底了。除了这个呢，羊排锅以及豆腐丸子也值得推荐，而且这里好吃不贵，人均消费80元左右，营业时间是24小时，全天营业的。 变成了失望，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沙漠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，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。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。变成了失望，走到彼此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沙漠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，只能借一下彼此手掌握。也许爱情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。在真空下眺望，哦，望着希望变成了失望，哦，走到彼此 次都失去方向，变成原地不动的傻瓜，不了解真空下的现况，我只能借一下彼此守着我。也许爱已经被遗忘，但手心的温度依然在发烫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欢迎回来，继续带领大家北京城里吃最美夜宵。下一站我们去往李老爹香辣蟹宣武门店。据传说啊，这个店可是相当有历史的。说有一次康熙微服私访，偶然尝到了这家的蟹，由于制作者姓李，便封此蟹为李老爹香辣蟹。李老爹香辣蟹呢，非常重视店面的装潢和风格。店铺从门窗到房檐儿，再到细节处的小青瓦的设计，无不流露着浓郁的川西气息。地址呢，在西城区的宣武门外大街25号，营业时间也是24小时，全天营业的，人均消费100元左右。主打菜品除了香辣蟹之外，还有香辣面包蟹以及水煮牛肉。下面为大家推荐的是三样菜餐厅。工体附近有很多川菜馆子，但是能够吃到正宗川味的却实在是不多。大多餐厅呢，也都是为了迎合本地口味，对川菜做了不少的改良。但是三样菜是工体附近正宗的川菜馆之一，一进门就有各式各样的鲁菜，让人口水直流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120元左右，营业时间是从每天的10点到凌晨4点。爱吃川菜的朋友真的可以来试一试了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最后一个夜宵美食餐厅，我们去往的是辣家私厨。辣家私厨的位置呢，相对比较偏僻，但是上座率却非常的高，尤其是到了饭点经常排队。店面装修简约而又时尚，符合现代年轻人的思想，是个吃夜宵不错的选择。在这里呢，和小伙伴喝着啤酒，吃着小龙虾，聊聊天，既惬意又很享受。他们家的地址呢，在东城区和平里北街兴化西里4号楼底商。这里的人均消费120元左右，营业时间是从每天的10点钟到0点。招牌菜有金牌蒜泥龙虾、什锦龙虾汤饭，还有龙虾板面以及杏仁豆腐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